妙趣横生、笑中带泪的故事，赶快登录歌华电视院线，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2，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但是今天不是千纯，而是我来自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郭鹏。嘿，你好，这里是今天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 Speed Up， 我是郭鹏。今天是周日了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真的有点冷啊，两天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体验了一下冰山和火焰、酷暑连连和南北两极的感觉，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为你放出最热的单曲以及来自于全世界最新的流行动态。寒冷的春天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个时段我们的开场来自于方大同 Catch a Dream， 抓住你的梦想，和他一起到外太空去看看恐龙吧。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在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视野，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叫 Amy， 中文艾美，今年8岁， 爱听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10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到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来自于方大同带来的 Catch a Dream， 经历了3年多的筹划以及努力，发行了自己的首部出版图文集《爱美儿梦游》系列啊。 艺术呢需要熊猫同心，用一个单纯而好奇的心灵去看待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不错的啊。不过呢，看看今天这个天气呢，昨天有同心的应该都会感受到这个倒春寒带来的这种大雪的快乐了吧。而对我们来说呢，应该是没什么的，只是稍微比较冻的一天而已，但对孩子来说，假期当中又有雪，这算是完美的一天了吧。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听到了孙燕姿带来的完美的一天，他的想象当中完美的一天应该是有一所大房子，背朝大海，春暖花开哈。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够让我多睡会儿觉就 OK 了哈。毕竟在周末，希望你今天能够过得快乐。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 来自于孙燕姿的梦想就是这样度过完美的一天。过去一个周末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看雪或者是淋到这种下来就化的雪呢？再或者是像我今天早晨快被冻傻掉了哈，让你知道原来进入到三月中旬之后仍然会需要一件外套来御寒保暖。好了，这里是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我是郭鹏，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赶快抓紧注册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听到的是我的大学，来自于萧敬腾。 离开家走来那么长的路，慢慢来，从前走到天涯。 么多的事，没想到是为了离开家。想再没有雪和车，只剩下匆匆拉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透露，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You're my dead on， 沮丧了三秒，但经历时光，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说是明星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变身，活过真帅。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气不被打败。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哪个白痴会轻易浪费。摔了拥有便是眼睛的对位，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怎能宝贝。 来自萧敬腾的《我的大学》啊，这种的上大学的感受呢，闭着眼睛都能够感觉到青春的风暴迎面而来。老萧呢，自从这个出道以来呢，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雨神的这样一种代表性的人物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唱歌的功力呢，或者是驾驭曲风的能力是日渐增长。而从刚才那首歌曲当中，能够听得出这种青春的风暴的感觉，青春真好。像我们这种老人呢，就会感慨青春飞逝啊，年华似水啊，巴拉巴拉。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真的能够在年轻当中去洋溢一下自己的青春那种生活，确实是非常不同的一种感受。好了，周末的音乐加速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途虎代言人段奕宏。 途虎轮胎节全场撒红包，大牌轮胎半价起，零元换新胎，送保养，送胎压监测，北京全市30家工厂店。 我是段奕宏，我在途虎轮胎节等你。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如果冬天不再需要面对冰冷的车厢，而是打开车门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安吉星远程遥控启动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改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音乐加速度，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14分，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跟着我们来进行一段音乐的这个永恒之旅啊。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三首单曲啊，分别呢这个曲风还挺多样的， Catch a Dream， 完美的一天，以及我的大学啊。这个大学生呢，在现在这个时段啊，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趣的，因为对于这个学景来说呢，也算是这个对于大学生来说的最后的这个雪的记忆了啊。但是呢，我们刚才的音乐还没有开始加速的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多少迈的时间当中呢？ 音乐加速度，节拍时速90迈。 It's been a really, really long day. 好，继续我们回来，来听到的是 Hot Shatter Ray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onight Tonight。 别忘了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啊，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搜索一下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With a strange tattoo, not sure how I got it, not a dollar in my pocket, and it kinda looks just like you, mixed with Zach Galifianakis. La la la, whatever.

真在想一件事情啊，这歌曲的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给人带来一些好运气？这首歌曲应该是的啊，在 NBA 的这个舞台当中，包括在欧冠的决赛当中都会听到过。想来是主场球队为了给自己的球队鼓劲，觉得这种的类似的歌曲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气吧。好了，继续来听到一个独特的声音带来的 Lolita。 你的白纸我来信手涂鸦，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颜乐队在京举办新专辑《三界》的发布首演礼，其主唱是曾为《步步惊心》等多部热门电视剧创作歌曲，并为李宇春、杨 洋等写下《蜀绣》《等爱》等歌曲的严艺丹。此次以摇滚乐队的形式重新出发，严艺丹表示这才是真正的自己。当晚颜乐队除了演唱包括新专辑在内的11首歌曲，还把严艺丹的代表作之一《三寸天堂》重新编曲，颠覆了大家以往对严艺丹的印象。宋茜2018同名专辑先导预热单曲《屋顶着火》舞蹈版 MV 上线， MV 重点凸显了宋茜的舞蹈功力，编舞部分由美国知名舞者担任，舞蹈强者之间的火花碰撞创造出屋顶着火更多的可能性。日前凡凡音乐节在北京举办启动仪式，正式宣布音乐节将于今年陆续走进四川雅安、山东潍坊、浙江宁波、河北石家庄等6地。孙楠、张远、超级童颜乐队、杨思杰、吴佑轩等人来到现场见证音乐节的启动。在发布会上，凡凡音乐节同时还宣布了将启动未来之星计划，寻找新生舞台之星，扶持新生年轻音乐势力。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九点继续音乐加速度，十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2，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啦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音乐加速度，我是你的 DJ 郭鹏，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 Speed Up。接下来让我们来练习一下爱情，继续开始一段下一段音乐旅程。来听到的是王大文和陈芳宇《练习爱情》。 我真的不明白，昨天你还喊我温柔，我大概犯说才会让你眼眶红红，女生在乎的事跟男生完全不同，虽然你不感动，相信我的真心，牵我的手不要退后，不让你 感觉被耽误了的王大文啊，以及陈芳宇带来的《练习爱情》，是不是有一种甜的快要溢出来的感觉了啊？这首歌曲呢，每次听到的时候都非常高兴，有一种阳光满溢的感觉。嗯，因为爱情这件事情呢，跟其他东西也差不多，都需要去多多练习一下才好哈。这首歌曲听起来有一种非常让人春心荡漾的感觉。当然了，音乐当中呢，都是一些生命啊、爱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不知道你今天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可以来告诉我，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来继续听到歌，听到的是郭采洁爱不爱。郭采洁真的是一个俏皮的姑娘啊，这个唱歌的时候感觉这种俏皮和古灵精怪的感觉都要通过屏幕或者通过耳机已经马上传到我的耳朵当中了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节日的话，我希望是一个快要甜蜜的溢出来的节日啊。往起啊，气氛特别好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在这里来遇到一些特别古灵精怪的声音，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嗨胆。 谁要起风流，尚在不想天气上和女巨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抱着冰哭整晚，还是个馒拖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陌生人有感叹， 月最后去哪里。算命耗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无脑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假装二十几家元旦买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神奇。 快些人多么坏，但生活多难挨，快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燃，不承认有感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独。 快些人多么坏，快生活多难挨，快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陌生人要感叹我的像个海胆。 来自于陈奕迅的海胆啊，海胆这首歌曲呢，让我现在有点热血沸腾，或者是脑袋冒烟花的感觉，让我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大，只要现在起床出发，你就可以去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这才是属于听歌人的不传之秘啊。好了，我们今天继续为你送出的是音乐加速度，我们现在的速度来到了 音乐加速度，节拍时速60迈。 好，继续飙升我们的节奏和速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 Carmen I Want It All。 很长时间当中呢，这首歌曲都是作为我的这个私房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今天来送给你，来一起感受一下节奏的加速和变换。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I want you to prove that I'm right about you, go ahead and admit it. Ooh, sing it. Oh, I got the feeling down deep inside. 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Let me tell you now. Hey, pretty woman, I'm gonna testify. Hey, pretty woman, make a grown man cry. You can make me mad. Take my last dollar. Oh, honey, you can take it anywhere you wanna. But when you move your leg, well, it just ain't proper. Why don't you shake what you've been given from your mama? To my hey, pretty woman, your daddy don't know. Take what you want from me, I can't say no. Just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let me taste your lips. I'll put my hands on your body, baby, work those hips. You can make me mad. Pretty Woman， 我们来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当年呢他被称为是坏小子啊，但是现在变成了这个满脸胡渣的这个中年老大叔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呢真的是一个不太等人的东西，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现在赶快去做啊， Just wait。 OK，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你送出的是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大班 DJ 郭鹏啊，千纯呢今天不在家，所以呢由我来为大家送出这些好听的音乐啊。林瑞慕言说，今天的龙抬头你会剪头吗？哎，龙抬头这件事还真没有想过啊，这个只是好像大年之前的时候呢，这个洗澡的呀或者是剪头发的人突然增多了起来哈。龙抬头今天我估计这个剪头发的人应该有非常多吧。我这人呢相对来说不喜欢太去凑热闹，但是呢我觉得传统的一些这个有仪式感的东西还是需要进行一下，所以呢今天要不然拿起剪刀自己剪两下怎么样。也算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心愿了哈。这个当然今天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寒冷啊，这个在这种这个早春的时节当中呢，有这样一天确实整个感觉全身冻得都有些不好了。下了大雪之后呢气温还是有点低，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呢你会发现旁边一切都是新的。春天的这种时尚，春天的节奏可能现在还没有来，但是呢春天的感觉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切都是向上，包括音乐的旋律。来听到是曹格 Superwoman， 来送给你。 Early in the morning 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曾不知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被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

同的大声的跟你说，有快乐永远来得及，就放开你的心吧。今天是周末，所以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曲就要告诉你，今天可以放飞自我，去尽情的去享受你的假期哈。这张专辑是什么时候呢？在2004年的心中的日月，14年前的时间了哈。当时什么样的场景，当时有怎样的剧情，现在完全想不起来，哈哈。但你要知道的是，那个时候就有这么内容丰富或者是制作非常精良的歌曲在你的耳边了哈。全新的周日，我们继续跳进来。周日不是无限的循环，而是一站又一站全新的开始。继续为你送出的是全新的耳单曲，来自于全世界最新的流行动态。连续不断的春天的这种寒冷有没有洗掉你的一些灵感呢？现在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去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就更加老一点了啊，90年代，来自于范晓萱的当时的一个演绎啊。全盛时期的范晓萱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感，而且古灵精怪，音乐还这么好听。来听到的是你的甜蜜，让甜甜的味道继续来充斥你的周末，继续来锁定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的方式，来找到那个全新的你，来听听你的甜蜜。 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天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范晓萱，你的甜蜜啊，甜蜜当中呢还略带一点点小伤感的感觉。因为呢一开始呢是会去想起甜蜜当中那些美好，但是最后呢会发现，哎，这些甜蜜好像现在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哈。真的有点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感觉啊。但让我想到一个话题，你觉得世界上最甜蜜的时刻是什么的时候呢？ 让我想起了之前去参加一个婚礼现场的时候，新郎呢已经登场了，但是新娘在外面等待，在门缝当中呢偷偷的看里面那种状况，然后他后面的长长的婚纱拖到楼下，你可以看到他那种内心的期待啊，我觉得那种期待的画面感会非常好看，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甜蜜。好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我们继续要把速度加起来一点点了哈。接下来，来自于朴树，97年给我们送上的世纪单曲《New Boy》。 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 Do you do? Do you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 Do you do? Do you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送来自于 Major Layer 以及 DJ Snake 啊，继续呢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呢，这个生活当中呢，碰到其他人的时候，不应该太吝或者太吝啬的一种感觉啊，应该多夸夸身边的人啊。毕竟呢，这个这样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增加一些美好的感受。就像今天，虽然整个的阳光非常耀眼，让人觉得好像进入到了四月的天气当中，但其实呢，具体说到这个温度呢，仍然停留在二月，对不对啊？继续让冰冷的空气，让这种清新的味道来充斥着你的肺部吧。来，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点意思啊，张惠妹。如果我跟你说，她来唱的这首歌的秘密，其实就是来自维多利亚的秘密，你会怎么想哈？有点意思，来听到的是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来打开了我们今天的全新听歌的方式。好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在周日的八点到十点钟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是我们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哈。所以呢，听歌的多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一些比较俏皮的歌曲。马上听到的是糯米团，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哈，有些爱呢要慢慢的说出来才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段如果继续想跟我们来取得联络的话，不妨来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找到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今天呢，二月二龙抬头，又是一个下雪之后的赏晴，来听听歌曲，感受一下。 朋友的朋友，认识不太久，在我们之间的话题不算太多，他热情活泼，条件不错，人群之中显得我沉默，哦，是我太害羞还是社交经验不够，我一点心动，因为我单身太久，他积极主动打电话给我，但我始终无法了解他的幽默，他约我吃饭找我喝酒，要我陪他回家，然后跟他上楼。哦哦哦，迷蒙的眼神让我不知所措，我无法接受，忍不住对他开口，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

早晚气温仍然较低，且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阴冷，早出晚归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据报道，周杰伦2018地表最强二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前晚在红馆正式开唱。此次巡演在曲目、服装、道具、视觉、特效五个方向做了改变和新增，整场演出总成本高达约5000万港元。整晚周董以歌会友，一口气唱了近2个小时才和歌迷谈话交流，全场气氛澎湃。演出当中，周杰伦准备了多套新歌赋上阵，又换上发光钢琴自弹自唱，举手投足尽显实力一面。在演唱经典歌曲《双截棍》时，周杰伦边唱边挥舞双截棍，最后索性把双截棍抛到了台下观众席。当晚温碧霞、应采儿等好友也前来捧场。歌手杨子文琪推出全新音乐作品《失恋以后别失恋》，和之前略带伤感的歌曲不同，新单曲更多了一份洒脱的味道，让大家看到新时代女性对爱情的态度。音乐风格也有相对的不同，轻松的旋律融合杨子文琪柔美的嗓音，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柳佳佳新歌《爱情1对1》上线发布，用歌声诠释爱情态度。歌曲当中流畅轻快的旋律配上简单直白的歌词，让人瞬间感受到那种沁入心底的浓郁爱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小街桥南向北方向，北三环进门桥到苏州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7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代班 DJ 郭鹏。虽然是代班，但是我们今天呢一样要继续嗨起来哈，因为在这个早春的时节，天气虽然是乍暖还寒，但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音乐的感觉却不应该随着这样天气来丢失。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曲，穿西装打领带照样 rock and roll 的小旺福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曲 Come on and let's go， Come on 一起 go。 上次在公园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声音开得很大，来放这首来自小旺福的 Come on Let's go， 青春的烟火爆炸在天空，而且穿领带穿西装打领带，我照样 rock and roll， 我就是我的英雄，这就是小旺福在这首歌曲当中来为你送出的一种感觉，让你现在感觉到这种愉悦或者欢快的感觉，其实自己都是自己的英雄了，对不对啊？今天呢是周日，所以呢你应该想要的生活是非常带感的，想象一下那些工作日当中每个人都要忙得要疯掉的感觉，所以呢你今天就千万不要浪费你仍然还在那些青春时光了哈，要做好一些出游计划，千万不要爽约，跟自己的内心去打一个节拍好了。 Alright， 这里是继续为你送出的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速度，早晨十点当中的独特音乐，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一下一下的这种波浪鼓的节奏，听到的是冰块先生以及Frederick Simony 带来的这首歌曲原本幽默。 在房间里面割破了几遍，不停体验你舍得快乐如何体现，不同地点打喷嚏都会闭眼，未来就像傀儡看你却无法体现，我希望你的嘴角每天都能回笑，期待你的梦想被时间如此对号，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给围绕，遇见大烦恼那就忘记就睡到自然醒，没什么不可抗力，再说忘记跳舞吧张开双臂，离开我遇见都是生活的创意、Staring back through the window Bending over to me Soon enough to forsake you You're trying hard yet to comfort But you're waving me goodbye Soon enough to forsake you 起床喝可乐坏心情留在房间，食物都变得美味，只要你在我旁边，新鲜的空气没什么能够抱怨，我喜欢有话直说，千万别说抱歉啊，生活有 trouble 那就把它整消遣，反正失败都会成为成功的教练，不需要条件，梦想是我的焦点，昨天的悲伤那就把它当成表演啊， I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当你回到身边，所有故事都被埋在我们最后春天， Sad story good my 最好的温泉，你理解的永远不就是一个瞬间，Looking around you, I haste in. You're supervising my chief, my heart is sticking lead, oh yeah. Looks like you're dying to say, and now you turn your head away and get out and leave me lead, oh yeah. 当清醒过后发现只是场噩梦，生活要继续，这感觉就像 going home， 让阳光照射进来需要有漏洞，就连最差的电影依然还是有受众，细心的发现温柔的每个季节，你总会察觉快乐的每一个细节，耐心的寻找到强不入的秘诀， Life journey 这句话代表一切， Staring back through the window Bending over to 只要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情。Sad story good mind， Yeah， here we go、 Sad story good mind， 最好的温泉，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 Sad story good mind， 最好的温泉，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yeah Sad story good mi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Nice number 2016 Ready for the next one Ready for the next one， 来自于冰块先生以及 Frederick Simony， 原本幽默啊，当年在听到 Cruisin' 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哎，怎么想象不出有一天有国人会改编出这样一个说唱的版本啊？感觉呢，这个 KTV 当中会唱的歌曲越来越少了。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可以去支持一下原版当中的一些歌曲的存在哈。原版幽默，请大家来记好。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让我们继续来放纵我们的这个时间和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哈。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来自于 Maroon 5带来的 Sugar。 Somebody's me. Sugar 来自 Maroon 5，有的时候呢，你不得不跑得再快一点，或者更快一点，才能够不被别人超过啊，才可以不费那么力气，才可以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对于 Maroon 5来说，我觉得好像一切都来得那么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的音乐就是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哈。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harlie Puth 比较早期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Marvin Gaye。这里是音乐加速度，让我们继续来进入到平稳的快车道当中，来感受一下音乐的精彩。 We got this king size to ourselves. Don't have to share with no one else. Don't keep your secrets to yourself. It's Kama Sutra show and tell. 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继续是为你送出的音乐加速度。刚才我们进入到了平稳的快车道 ，Charlie Puth 以及 Megan Trainor 带来的 Marvin Gaye。啊，有点意思啊！这首歌曲呢当中呢，其实查理普斯已经呢展现出了他那种比较高亢的一种高音的感觉，但是呢，可能的节奏感啊各方面还没有达到后面的这种圆润或者圆熟的程度啊。啊，每个人的音乐的道路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少年老成啊，第一张专辑出来就非常惊艳，但是你到最后发现，哎，他好像这辈子最火的就是第一张专辑哈。但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慢慢的去沉淀啊，慢慢的去发展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乐坛当中的一些流星，在灿烂的时候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和单曲，但之后呢就突然从这个灿若星河当中的音乐界来消失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BAD 带来的这首单曲《爱情公投》。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是真的超级火啊，但是呢2007年以后就没有见他们怎么在这个乐坛当中来打拼了。来听到这首《爱情公投》，跟篮球有点关系啊。 最后一波中秋 爱去看谁，心之中你的眼眸那么跳的让我好迷惑，拼命练习也没有用，好害羞全被你掌控。 长河当中的一柱之汉，别地这个组合没有大火特火就是其中之一。刚才听到的是他们的爱情公投，那张有些超前的专辑每首歌曲都会好听，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可以在这个时代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位置啊。音乐确实可以能够表达一个人的心态啊，这个心态到底是成熟不成熟，或者是到底能不能够有足够的吸引力和魅力，在这个时代也能够取得成功。好了，来看一看时间，今天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来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周杰伦和袁咏琳傻笑，下周我们再见。 手机里没讯号，担心你的回信我收不到，哪怕只传来一个微笑 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